的心，我的心蓝蓝的。我真的想找一条船，能越越离开这片沙滩。每次又回到同样海边，还是会令你想念，想念你有点路，没有人能想你，留给我的回忆有点路。

出好人，到我睁开眼，无名公子人。我爱主，为何任我身边爱人离弃了我，下了车，你怎可懂我？ 都说爱笑的女生呢运气不会太差，梁千嬅不知道是不是正好印证了这一句话。一路走来，她的运气呢还真的是不错，婚姻生活又非常的幸福。而和她完全不一样的类型，我们接下来听听看气质很清冷的杨乃文。而且这一路走来，她的路程走得非常的艰辛和坎坷。 好，他的时候你也真是恨得不得了。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，那是一种什么味道。能不能爱就好，别吵。什么味道？没有我的日子，你 浩瀚星海中坚持一种梦，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，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，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为我，为了遇见你我珍惜自己，我穿越风和雨只为交出我的心，直到遇见你我相信了命运，这未来值得去努力，看星海中坚持一种梦，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，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，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见你，我珍惜自己，我穿越风和雨只为交出我的心，直到遇见你我相信了命运，这未来只珍惜自己，我穿越风和雨只为交出我的心，直到遇见你我相信了命运，这未来值得去努力，让自己牺牲，太容易让 时间了，但是我还是相信只是煎熬。 清风把酒相送，太多的失踪，醉生梦死夜空，和你最后缠绵，你曾记得乱了分寸的心动，怎么只有这首歌会让你轻声哼醉清风。是我想的太多，犹如飞蛾扑火那么冲动，最后还有一盏烛火燃尽我，曲终人散，谁无过错我看破。去 给小丑一层楼，无人宠。是我想的太多，犹如飞蛾扑火那么冲动，最后还有一盏烛火燃。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这个小节继续来分享一下曹格这首歌的歌名，非常的甜蜜，叫做你是我的宝贝。 我是曹格了，曹格啊，最近怎样？听说有男朋友喽？ 没有啊， 没有就好了。我刚写了首歌，想给你听一听。 嗯，好啊。 我一直在寻找可爱的微笑，今天终于让我找到。我希望你知道，我不是开玩笑。今天才发现了你的好， 你特别的味道让我神魂颠倒，我想我一定是中了招，呜，魅力在燃烧，我快控制不了。呜，其实我不错，可以考虑我，什么都可以， just don't say no。 我们手牵手才能走一走，只要跟你在一起就足够，希望你能带我宝贝，你不会后悔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要对你好，永远不让你流泪，永远都不让你心碎。只要你相信我，我们在一起好吗？好吗？我想我一定是中了招，呜，魅力在燃烧，我快控制不了。呜，其实我不错，可以考虑我。Just don't say no， 我们手牵手，才能走一走，只要跟你在一起就足够。希望你能带我宝贝，你不会后悔。就是要对你好，永远不让你流泪，永远都不让你心碎。相信我，我们在一起好吗？希望你能当我宝贝，你不会后悔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要对你好，永远不让你流泪，永远都不让你心碎。相信我，我们在一起好吗？